人話我哋講得太快太急喎。我哋又要講慢啲啦。 我哋掌握翻自己節奏去踢波一樣，即係評述員又會話你踢得快，有啲又話你踢得慢，咁唔緊要，你保持翻自己嘅節奏就得㗎啦。 好難從善如流喎，你唔知聽邊個講好啦。 唔係，我啱啱第二個網台做咗節目啦。 係點啊？有冇我哋咁快啊？ 網台咧就即係我希望，即係説慣我講，我希望啲粉絲們咧係就接受網台，因為網台係好得意嘅，一快一慢係有嘅。 冇錯，係冇既定節奏同埋都係既定傳統嘅。 我哋啲睇心情嘅真係。 可能我我哋中意插嘴啊，變咗就唔係咁。 係冇問題㗎。 其實我都適應緊做網台，我都覺得幾。 我哋會檢點㗎呢樣，咁多位粉絲放心。 我覺得你都太規矩啊，反而成日俾阿力力話你放啲啦。 係你放啲啦，你 做網台唔使咁拘謹嘅。 係啊，你有啲似報新聞啊，放啲。係 咯，搞到我初好想爭啲講埋出嚟啦。 冇錯。 唔係，我哋今日嗱，依個可能今日嘅形式啦，又同平時有啲唔同啦。咁有啲即係粉絲又話：，喂，你唔係平時唔係咁嘅喎，咁鬆散嘅咁樣。咁我覺得可以，即係作為奇案迷咧，今日呢單案首先你唔可以唔知先啦。 真係集集都俾你估到有乜好聽。 二來咁，我哋即係要補，有時要補下課噶嘛，即係要了解多啲嚇，即係嗰啲東頭灣道99號入邊嘅人點樣生活嘅咧？究竟即係或者作為懲教員嘅，究竟係點樣生活嘅？呢啲唔係我哋平時會接觸到嘅一啲事情嚟噶嘛？咁啊。當聽一下啲啊前輩，有兩位咁資深、咁多料嘅前輩喺度，簡直係99蚊三個月係絕對係值得嘅。 有閒你兜咗咁耐，講一個廣告都 OK 喎，你哋諗好耐。嗱，如果啲僆妹好似你咁有 planning 啊，唔會出事啊。 係啦，所以嗱，所以呢五個女囚犯咧喺43年前犯咗呢一單咁嘅案件之後咧，下場點啊？等 Sir。 其實好奇怪，同一個刺激，但係不好自然不同嘅反應。咁五個人之中咧，其實所知咧，佢坐嘅監期唔係好長，10年8年都放。 因為佢哋未成年啊嘛，係咪？ 嚇！咁其中有一個咧就銷聲匿跡咗，另外兩個咧就嫁咗去澳洲。咁啊，所知都從良生活都幾好，但係另外兩個就唔聽話，因為涉及毒品嘅問題咧，出出入入喺監獄。咁其中一個個諧音咧。就似馬尾兩個音， 馬尾， 所以個花名叫馬尾。咁依個人咧，到而家我諗都差唔多60歲嘅，到而家仲坐監。 因為佢即係經過可能好多次㗎，即係唔係因為一件事，唔係因為初初嗰件事。 即係佢冇因為呢件事而洗心革面去做翻個好人，而係繼續喺呢一個罪惡圈裏面打滾。 毒品裏面主要都係，即係三個變好，兩個仍然變壞到而家。 咁其實佢一世人都有坐監㗎喎，差唔多。中間唔知有幾時係， 其實我諗啊，係啦， 呢啲例子太多 了，係咯，真係。 因為你冇離開個圈子，出咗去之後又會群翻個圈子，好快又入翻去，係嘛？ 又講翻咧，咁我喺戒毒所做咗好多年，咁毒品係最令到一個人係 迷失， 不擇手段啊！ 因為有啲真係坐到死嘅，即係坐到死嗰日先至叫佢出賊嘅， 有冇話坐到最老幾多歲？ 有噶，啊冇最老噶，香港暫時冇法例最老嘅， 就只係話 我哋 將佢分開去第二度嘅啫，即係有個監獄係70歲以上啊，咁我哋就將佢，因為唔想佢同一般嘅犯人嗰個勞動力相比啊嘛，咁我哋即係分配工作嘅時間，可能如果比佢喺普通嘅監獄，可能會困難少少，但係我暫時未聽到話坐到幾多歲。 咁啊，鄧寶雲嗱，當年咧就非常之年青啦，即係呢一個不幸喪生於呢一個女囚犯拳腳下嘅一個獄吏啦嚇，即係當年係一個懲教員。咁佢就嗰陣時21歲嘅啫，咁啊好後生。咁佢出殯嘅時候咧，當然啦，即係屋企人又好傷心啦。咁佢個舅父咧叫黃學義嘅，咁就係屯門一啲即係鄉親嚟嘅，而家應該移咗民嘅，咁都幾出名嘅嗰時都。咁阿鄧寶雲就佢出殯嘅時候。而且即係除咗屋企人傷心之外咧，朋友傷心，亦都係佢啲同事啊，即係大家都好悲憤啊，係嘛？即係 咁當然啦， 做一份咁嘅工，即係本身已經喺即係刀鋒邊緣嘅啦，可能覺得即係可能會人身安全可能會成日覺得受威脅，特別即係出咗事之後咧，據聞有好多人咧都離職啊，當時嚇咁亦都喺呢個出殯嘅日子咧，又出現咗一件幾大嘅事件喎，係咪啊，鄧 Sir？ 有啲人希望嗰五個女疑犯出嚟去靈堂自祭，咁但係問題嗰陣時都未提堂，都係疑犯啫嘛。如果你捉啲五個人走去靈堂自祭要認罪咁啊，即係話依五個係兇手，可以人就 ban 咗佢唔得，咁啲人咧就鼓噪醖釀暴動。 即係佢哋就興到就要求嗰五個犯出嚟去 靈堂自祭， 鞠個躬。 即係你講緊你而家係全部係鄧寶雲嘅同僚喎，即係大家都係懲教員嚟嘅喎。 係 佢哋喺個靈堂上面咧就有鼓噪暴動，因為呢件事希望呢五個犯。 即係其實大，因為最慘就係大家都知係佢哋做啊嘛。即係其實佢哋大家都知道，咁但係喺法律上咧，其實係未判未審嘅。咁又當然又話係未成立，即係未有罪啦。咁但係當時佢要求咁樣嘅時候，咁上佢上級點處理好咧？ 結果咧就唯有揾一個。旅程教員咧就代表嚟自制，大家早做帶到收貨，因為你唔收貨都唔得，你都要收貨噶嘛。 當年直情搞到監獄處長啊白傑德咧，就要特登咧搭直升機飛去嗰度咧，就去即係隔擺平呢件事。因為真係好大件事，當年啊， 有咁塞車咩？要搭直升機，當年冇塞車 嘛。 咁你用架直升機都耐噶嘛，又要飛嚟又要飛去， 趕住你，但係又出又搞出。 我覺得係型啲咯，即係好似啲空降啊，即係個感覺咧，覺得處長嚟緊啊，哇！喺上面飛嚟，即係個感覺係好似壓場一啲。 如果講到直升機去大欖咧，主要又係講當年啦。當年架係好架涉噶嘛。 但係佢出殯唔喺大欖，喺九龍殯儀館啊嘛。 咁啊，但係咧，咁佢我知道處長係去大欖嘅。坐直升機大欖嘅。 哦，咁啊唔錯。 直升機大欖嘅，冇住誒，然後就因為佢用車，如果由赤柱車去大欖咧。要嗰陣時要成兩個鐘， 哦，係啊，嗰時而家咁樣又有西鐵又剩啊嘛。 如果去大欖啊，唔怪咁樣，我係佢去九龍殯儀館啊，即係咁市區唔好再直升機啊嘛。 我仲少少花邊聽到咧就係，最低嘅要求咧都要去五個跪打跪打得地，我哋叫做 跪咩？ 即係喺個操場係嘛？即 係係冇錯，我咁慣咗噶嘛。 即係喺監獄操場嗰度 都要佢跪啊！但係呢個係我當花邊或者當我有啲同事話俾我聽，當時就係。是很興奮的， 咁但係最後有冇？ 其實收科就是這樣收科啫嘛。出邊講嘅收科唔係呢樣嘢嚟 㗎， 因為出邊講嘅收科點收到科啫？你點揾個懲教人員去代表佢？即係所以揾個女獄警去代表佢鞠躬呢啲唔可能㗎嘛。 即係最後據聞就係嗰五位女犯咧都喺嗰個 要跪，但你跪喺度，即係同埋一時間去出殯嘅時間要跪喺度，直至阿鄧姑娘上咗山， 好似一個 先至要佢起翻 搖佢嘅自制咁樣。 即係最少係要咁做。 即係道歉。 又要佢哋裝香啊，各樣做曬 嘅。係咯，唔順氣到咁樣啊。咁 唔係，因為 其實 即係佢做。 其實老實講啊，如果當場如果有多幾個人，可能已經其中一兩個俾人打死咗添啦。如果真正講， 即係我覺得如果佢哋係男犯嘅話咧，就真係會有咁嘅事啦。即係佢哋係女仔咧，可能都仲好少少啊。 都唔係㗎，唔係㗎。 都唔係啊！ 我喺九幾年嘅時間。你唔好睇小啲女犯啊！ 唔係 我 睇女子監 獄，我知話啲人即係譬如即係講到當時個民，即係入邊嘅做嘢嘅人咁興啊嘛。咁如果佢哋係男犯捉到翻嚟，真係大鑊啦！我相信即係好。 佢而家都唔或者而家即係而家咁過氣先講，佢都唔簡單㗎。呢五個人都食到飽㗎，喺我哋成日我哋俗語講 都應該係㗎啦， 走唔甩㗎，邊走得甩㗎？ 雖然係好細個啊， 即係我喺沙咀見過六七個人走。冇一個唔食飽噶嘛，大佬。 男定女啊？沙地酒，我全部男仔。 佢唔食飽，第二啲會學佢噶嘛。係嘛？ 咁怕唔怕啲傷痕露出嚟咧？飽一 隻。我哋識字嘅，阿德。 係咁啊！而家去到嗰個氣慾啦，就係點樣做咧？ 我哋識字噶嘛，我哋有時咁佢逃走啊，會反抗噶嘛。即係唔怕講出嚟，咁反抗。咁我哋而家要用適當，即係我哋根據香港法例，香港法例有一條係俾賦予我哋權利係用使用適當武力咯。 明白啦， 明白， 大家明白曬啦， 明白曬。 頭先你講咩亂槍掃射嗰啲，我哋都有條例規定，但係真未試過 啦。係，應該唔會嘅。 咁都係其實極少人係即係逃獄嘅，真係逃獄嘅，真係好。 如果真係逃獄嘅咧，其實開埠以嚟。得兩三班嘅啫。嗱，我哋點為之逃獄咧？就係好似我哋睇戲，監獄裏面逃出嚟嘅。 即係阿葉繼歡嗰只唔算啦，喺醫院走嘅啫。 唔算唔算，佢叫逃，我哋叫逃走啦。 逃走啦，係啦。 唔算，葉繼歡唔算 啦。即係而家講嘅真係喺監獄裏面逃走。 我哋逃獄，逃獄就咁為之逃獄啦。就算呢幾個女仔都唔係叫逃獄㗎。 佢 監獄出邊嗰啲，我哋都唔當，即係我哋嘅心目中都唔當佢逃獄。 因為佢出，但係佢個花園都係喺嗰個 area 㗎嘛。係 啊，因為你喺出邊做嘢咧，我哋嘅心目中就已經係放。佢已經 出咗去， 嗰只唔當逃獄。 真係有啲人成功由監獄。 即 係 唔當逃獄，即係我哋嘅。如果你問我哋嘅見解，逃獄就係真係喺嗰個監獄嘅範圍裏邊， 看守 住心鎖之下 都走咗去。真係有人成功。 有。 頭先佢講嗰個咯，係咪？ 捉翻嗰個。 唔知你有嗰個都係差唔多喺外圍嚟嘅啫嘛。嗰個都係當逃獄㗎啦，因為佢喺倉度走出嚟。 咁啊！記錄上好有冇成功過逃獄過嘅？真係 有黎新有兩個細路到而家揾唔翻㗎， 咁厲害！ 佢點樣走到出嚟咧？但我好想知 喺個監獄裏面走出嚟。 嗰單要喺我下次 要另外 大家留意我 Facebook 嘅傳教生涯啦。我寫三頁嘅， 即係唯一揾唔翻嘅就係呢兩個。 有㗎，有記錄，唔係唔止㗎。 哇，都仲有其他人。 有一個好似偽鈔大王都揾唔翻㗎。 嗯。 咁犀利？ 哇！如果我哋今晚講翻呢單案， 真係講唔完啊！又使唔使又加一 part 啦？ 第四 part， 因為咧，我頭先咪講啊，你一講逃走咧就另案噶啦，要。 明白明白。 咁我哋又講翻啦，言歸正傳，講翻鄧寶雲啦，又咁就頭先即係講咗個事發經過啦，同埋即係自制嘅時候出現咗咩嘅風波啦。咁但係跟住啦，幾十年嚟咧，喺呢個大欖女子監獄咧，始終都係即係傳聞不息啊，即係關於。鄧女士啦，即係佢嗰個冤魂咧，據聞因為可能當年真係死得太慘啦，就喺呢個監獄裏面咧，就經常聽到有關於佢嘅一啲即係靈異嘅傳聞。咁啊，鄧 Sir 就索咗啲料翻嚟，咁啊聽聽先，係點咧？ 其實主要最多人講就係佢喺個碉樓嗰度飄過，咁嗰啲要阿 Eddie Sir 補充。大欖有幾個嗰啲炮樓， 嗰啲叫炮樓， 叫炮樓。咁咧，佢定時定候就有人上去搜。咁如果某個職員上去搜之後咧，有個長官就喺下邊鎖咗下邊嘅， 係冇錯， 鎖咗就永遠佢喺上邊啫。到時到後夠鐘就開翻個鎖落嚟。咁有一次有一個人咧就守喺第二號炮樓，又見到三號炮樓有一個人喺度巡下巡下。咁佢所以知道冇人噶嘛，三號炮樓點解有個人巡下巡下嘅？咁佢當佢收更嘅時間就落去同個長官講：佢點解三號炮樓會有人喺度嘅？個長官話冇啊上邊。咁兩個人一起望上去，點知兩個一起都見到人在上面。大家就很醒目，你又當看不到，我當看不到，大家當看不到，那就棄了就算了。但問題沒多久就有一個女犯，她說自己在她的監，為什麼她又見到她在監房會見到個炮樓，有沒有可能？ 有 她說在監房那裡幾十個人在那裡玩， 哇幾十個 她這麼緊 張，她見到她又見到個炮樓，就有個人一路好像一層霧飄過來。 因為呢她坐監的地方呢是望到出面咁啊， 望到炮樓， 有部分唔係直接望到出嚟，係望到炮樓啦咁。咁所以唔出奇㗎，望到炮樓唔出奇㗎，因為好多監獄嘅炮樓都望到㗎。 咁有女犯可能同佢有緣啦，佢話嗰個靈體對住佢，你又望我，我望你，咁佢又玩消失，冇人見到，得佢見到。 咁呢個女犯啊，係咪即係似阿鄧寶雲個樣啊？定係點？ 咁佢哋裏邊啲人傳聞個樣係似，因為佢呢個靈體咧，好中意粗嘅。好中意喺啲走廊度衝，一日見到啲聲啊，就見到個影咁。 仲當自己翻工 咯，係咪淨係喺炮樓嗰度出現咧？有冇喺即係個監獄入邊嘅其他地方出現？ 誒，這個好善良嘅這個靈體。咁咧，據有啲職員講咧，佢哋守夜尾嘅時間咧，夠暗上一時間要撳鐘啊，要撳鐘嘅夠鐘。 夠鐘打間鐘啊！夠鐘 off 啲 嘢。唔係，係咪？佢係報鐘，我哋即係睇啲看更啦，見到。即係報鐘，我哋叫督鐘。 督鐘，到時都係你督嘅。 督鐘嗰啲叫誒簽到更啦，即係到更譬如如果你有留意啊，啲大廈嗰啲看更都有呢個設備。 佢簽名定係撳個鐘咧？ 唔係，用即嗱呢啲咧就係我哋喺即係嗰啲監獄嘅嘢咧，真係好。你話神奇好話古怪好，咁我有一支好似原子筆咁粗嘅鐵枝仔。咁有一個咧就係英國製造嘅一個我哋間鐘，喺度張紙一路行緊嘅。咁我喺個窿仔裏邊一插入，咁一篤咧，咁佢支針咧就會畫一畫。咁就話俾你嗰個時間到咗。 如果唔畫幾畫咧？ 咁啊失間㗎，隨時 即係打卡嚟嘅，翻工打卡。 類似唔係，係我哋去簽到。 簽到咯，即係變咗個打卡。 如果講到呢度，早知我今日去博物館攞啲 早知我去咗啦，你唔啊，我話你聽。 有冇影個間？ 冇啊，下次影下。 佢估唔到嗰個係咩嚟？今日相信到，即係一個打卡機咁上下嘅嘢嚟嘅。 跟住即係好似一個我哋你見過人哋熬魚蟹未啊？即係類似。 係見過。 即係個殼咁樣嘅，咁佢總有支針下邊，咁我哋咧，我哋嘅術語叫篤鐘，篤鐘，咁啊一篤上咧，咁佢個嗱即 係 咁樣。 即係呢個設計就係防止有人可以做馬，可以 係嘛？可以咁樣講， 所以佢就篤唔到。 我哋簽到啊，即係嗰個密度係好高，即係你篤落去，即係你人手你經過嗰度就篤鐘。 咁啊，講翻點啊？即係有個靈體就成日喺度。譬 如當夜更嗰個咧，瞌眼瞓唔記得篤咧，就有人喺耳邊講：喂，好篤鐘咯喎！咁提佢驚佢瀨嘢。 喂，好篤鐘。 即係經常都有啲咁嘅事發生。 係啦，咁另一個靈體係好中意花嘅喎。咁有人咧曾經坐喺個大堂嗰度咧，佢叫做自己叫九門提督，因為佢夜晚咧掌握曬所有監房嘅大閘嘅事。 但他看到一個人在那裡經常揸盆花養來養去，那哪個人還在那裡不走呢？但他覺得你始終兜兜轉轉最後都要經過那個要衝來的嘛，但是結果都從來沒有出現過，見就見到有人在那裡，何時來何時走都不知道，那就經常喜歡在淋花。 因為鄧寶雲就生前就啱啱去死的地點就是花園啦，即係會唔會又聯想到即係呢個靈體其實就是鄧女士嚟㗎啦？係 你嘅聯想 係嘛？即係咁啊，梗係咁啦，鬼故通常都係咁啊嘛。咁同埋即係可能大家又好懷念佢啦，所以很多靈體出現都覺得是佢嚟啊，咁或者覺得佢好戀棧呢個地方咯 咁。另一個傳說就係你監獄咧有隻神獸叫做閉關，就係看口水呢個監獄嘅。咁呢只神獸咧就相傳係龍嘅第七個仔，咁佢好正義不阿，但又唔做嘢，唔識轉駁嘅，所以亦都傳聞咧，監獄千祈唔好死，死咗之後咧個靈體咧永遠走唔到，所以無論你係職員好，係囚犯自殺好，死咗之後就永世出唔到。咁好似阿 Eddie Sir 話，佢到時到後就要燒套制服俾佢咁解嚟，到而家都咁解。不過我啲奇怪就係嗰套制服點申領啊？用咩名義申領？ 哦，咁老實講啊，你一套半套唔係問題嚟。 我諗監獄署都配合嘅，因為要安撫大家情緒或者。 呢啲我講出嚟嘅已經係好小事嚟嘅，咁你 即係大家即係都做開唔做，即係反而大家仲不安啲，係咪先？咁唔得啦。 唔係大家有陰影噶嘛？曾經真係有人咁樣死過，係咪先？你唔好話唔驚。 亦都係一個敬意嚟嘅，即係都紀念佢嘅存在啊嘛，係咪？ 係啦，因為咁樣而殉職啊嘛。嗱，咁我哋而家不如休息一陣啦。我哋翻轉頭咧，剩翻嘅時間我哋做咩咧？頭先開始咪有十條問題嘅，十個秘聞噶嘛，我哋可以今日。慢慢講啦，就講下咧呢個女子監獄咧嘅秘聞，咁啊應該都幾好聽嘅，同埋咧即係可以講下咧男子監獄又係點嘅咧，即係關於呢啲秘聞又有啲乜嘢嘅內裏嘅秘密，或者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Adi Sir。除了你本書寫之外，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又 唔寫啦，唔出書啦， 唔出書啦，喺度講曬佢係咪 ？Facebook 都講曬啦， 咁大家唔好走開， 投降 啊！唔好走開。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九十九号，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腿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了。 这个时候你还不快点来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的集中地，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还有愿意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天 like 了没有？ 司机，麻烦东头湾道九十九号啊。 哇，小姐，那里很危险的，夜妈妈你又这么漂亮，你不怕的咩？ 那这个我都知道，不过逢星期三五晚十一点钟很多人陪我去那里的，什么怕的。咦，我这么快就去到了，多少钱啊？ 你看不到个标的咩？$99三个月嘛，我们明码实价抵到烂啊。 那这里一嚿水不用找啊。 Sorry 咯，我哋淨係收 PayPal、支付寶同埋銀行過數嘅啫，仲有唔收貼士嘅。詳情即刻上 www.radio99.tv 睇睇啦。